段轻松的哼唱带来今天的好心情，这首 Please Don't Go Let's John Adams， 这个是一个有着蓝眼睛的小鲜肉，他是在15岁那年的时候，当时在澳大利亚的一个达人秀上，当时翻唱了 Michael 的几首歌而一战成名，之后呢一直在网上进行翻唱，直到自己成为网红。而2015年他发行了我们刚刚听到这一首歌 Please Don't Go， 而这首歌也达到了澳洲的冠军这样一个位置。今天是7月4号，来听听今天的歌曲吧。路上可能会有一点滑，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。今天找到很多歌曲都是我最近在反复去听的一些歌，包括刚刚我们听到这一首 Please Don't Go， 包括 John Adams 其实已经出了好几首新歌了，我还是比较喜欢的。那下面这个歌手他其实也是一个新人，她是一个新晋的女歌手，是来自美国的，在亚利桑那州长大，喜欢冬季的滑雪和足球，而她的风格是属于清新的那种摇滚，声线呢像是阳光散发出慵懒的气息。这一首 East of Eden。 said this time next year I'ma be the one who do everything and more you said I couldn't do this one's for you and this time next year I'm gonna be stronger a little bit taller top is my only view 这一首 Look at me now， 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呢，其实也是这个小段眉哥的一首非常热门的一首歌曲了。当时他正是因为翻唱很多经典的歌曲，在网站上受到关注和赞誉。虽然说这样接地气的方式成名，但是他呢其实是毕业于伯克利音乐学院，所以也是根红苗正哈。自小的时候也是学习了很多种的乐器，练了一手专业的钢琴技法，包括他的嗓音是非常的干净，高音又非常的透彻。当时在网上看到过他的一个翻唱，就是高音是那种非常轻松就可以去飙上去了。今天来听听一些歌曲，放松一下心情，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 FM 九八六音乐随心听，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 九八六。说到唱歌好听的人，我脑海当中第一个蹦出来的一定是 Adele。那其实是非常喜欢他了，而这首歌当时我第一次听是在《冲上云霄》这部电视剧当中，它是一首插曲。也许你会想到这首歌，当时是很多人的一个手机铃声吧。当时这首歌听到的时候，觉得是在表达一个追求梦想不放弃的这种感觉，但后来去了解背景之后，才发现并不是这样。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据说是 Adele 在他有一次在酒吧当中看到自己的男朋友和其他的女人暧昧，而一气之下他打了男朋友一拳，被男朋友赶出酒吧。而当他一个人走在大街上的时候，看到街上人来人往，想到了很多，这时候他灵感迸发，就写下了这一首 Chasing Pavements。 I've made up my mind

朝阳在爱河里头，什么巴拉格都能是超经典的情歌。 看着你的脸，我真是想要为你唱一首歌，不管看几遍都大意不得，老套了点，我却真的第二遍对你好起了。看着你的脸，我还是想要为你唱一首歌，然后我会问你感觉如何，最好是你也情不自禁再度为我实现了。爱情超遥不得的，我真的真的忍不住了，爱的通俗，爱的自得其乐，简单的和弦就能道尽我心中的 love， 我真的真的忍不住了。当我们徜徉在爱河里头，什么巴拉格都没是超经典的情歌。 来自拉拉徐佳莹非常轻快的一首 Love， 也是她很早之前的一个作品了。当时我记得第一次看到她唱这首歌是在一个广告时间，当时是一个好像是什么品牌的广告我记不太清了，但是是在电视上看到的，镜头在摇晃，在一片嘈杂的音响当中，好像是校园的舞台，很多的学生举着手机在拍，而在那个舞台上她唱的就是刚刚那一首歌曲，所以回忆起了当年那种好的心情。继续来听歌吧，下面这首歌来自金曲奖新晋获奖的这样一个组合，就是 Mr. and Miss， 他们呢这是人生爵士组合。这次的这一首歌呢，作者非常的幽默，他说如果我不是作者的话，我会这样去评价这一首歌。这首歌呢可听度还可以，而且是比较保守的流行作品，但是有一定的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这样一个嫌疑，但是女生的演绎有一定的补偿。这首来自 Mr. and Miss 秋别。 又是个深秋下雨的夜，重复的场景一样的情节，我爱的人只已经，你恨的心里憔悴，忘了最开始谁是谁非，再没有机会是山峰，别向我认罪。去年九月的秋天，不经意记下的街，一直在心底悄悄沉睡。这样的天色适合我与爱。 非常温柔的声音适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去倾听，而下面这一首歌是非常熟悉了 500 Miles。 我们下半时段继续回来听音乐，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，或者是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。 If you miss the train I'm on, you will know that I am gone. You can hear the whistle blow 100 miles, 100 miles, 100 miles, 100 miles, 100 miles. You can hear

我是不是忘了谁，累得不行也不能睡，夜色哪里都是美，一定有路的他，躲过避过闪过来过他是谁，他是谁，他是谁。 不为谁而作的歌，这首来自林俊杰。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机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婷。这首歌其实在节目当中经常会去放，而在开头的时候那一段打击乐是非常的有特点，用钢琴的16分音符去打底，然后包括沙锤去设计成为一个3连音，中间空了一个小拍，这样的感觉特别有意思。而林俊杰在作曲方面是非常有天分的这样一个人，他说在忙碌的过程当中呢，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直在为梦想打拼，把所有的精力都献给了工作，而没有去调整好心态，所以演变成一种恶性循环，在不知不觉中就觉得自己变得很负面，所以就有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。那希望通过这首歌能够让人聆听自己内心的独白，去找回自己，同时也将自己心中的感谢诉诸歌曲。其实说到林俊杰的作曲是非常浓厚的这种林氏风格在里面，而他写给陈奕迅的一首歌，在我听来呢却是完全不同的演绎，因为陈奕迅也是一个非常有个人特色个人风格的这样一个歌手，这首歌就是当时他为陈奕迅写的。而当时呢这首歌是他在2014年由陈奕迅去发行的，在2015年的时候，林俊杰获得了第26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作曲人奖和最佳单曲制作人奖的提名。所以说听到这种编曲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有他的特色了。这首歌是林夕去写的词，好像是一种疗伤的感觉，去告诉你在爱情当中有些事情需要你给我听好。 装傻，还是你真的有很多普通人没有的困扰？我才懒得给你解药，反正你爱来这一套，为爱情折腰，难道不是你一直以来戒不掉的癖好？在想谁，想到睡不着，你应该觉得骄傲，很多人想失恋也没有目标，只是想睡个好觉，别炫耀，别说你还好，没什么不好，你就怨日子枯燥，没什么烦恼，恐怕就想到什么生存意义，想到没完没了，你给我听好，想哭就要笑，其实你知道烦恼会解决烦恼，新的刚来到，旧的就忘掉，渺小的控诉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情调。还会有人让你睡不着，还能为某人燃烧，我亲爱的，这样浪漫的煎熬，不是想要就能要，别炫耀，别

只能不返，人生已不再 叫一声嘿，有没有听到呢？这是朴树在和大家打招呼，这首《清白真言》。每次在舞台上看到这首歌的出现，都是特别的惊喜。而在前两天的跨界歌王的舞台上，王珞丹和朴树就唱了这一首《清白真言》。当时在歌曲的后半段的时候，帘幕拉开，然后后面是童声去合唱，觉得整个舞台都跟着思绪一起飞扬了。真的有时候觉得在舞台上看到朴树羞涩，或者是他闭着眼睛去哼唱，都觉得有一种少年感。也是很多人都说这是非常熟悉的朴树的风格，而刚刚这首《清白真言》也看到了朴树走出半生归来仍然是少年的这样的人生态度。如果说朴树是一个文艺男青年的话，那我要为大家推荐一位文艺女青年，她是北大的才女，而她的作词呢也是非常有特色，她就是程璧。每到下雨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起这一首歌，也希望在这样的雨天有这首歌陪着大家。这首来自程璧的《梅雨》。 Oh,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。 每次听到周杰伦的这一首《七里香》，都会想起很多遥远的回忆。那今天呢，看看时间，要送上最后一首歌了，没错，就是来自许巍的《蓝莲花》。也祝愿大家在今天有个开心的好心情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。 星空的声音，你的心了无牵挂，穿过幽暗的岁月，也曾感到彷徨。当你低头的瞬间，才发觉脚下的路，心中那自由的世界，如此的清澈高远，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。 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。 北京时间21:00。